记小读者之二。 朝阳下，转过一碧无际的草坡，穿过森林，已觉得湖上风来，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样子了。悄然地坐在湖岸上，伸开纸，拿起笔，抬起头来，四围红叶中，四面水声里，我要开始写信给我久违的小朋友。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水面闪烁着点点的银光，对岸意大利花园里亭亭层列的松树都证明我已在万里外。小朋友，到此已逾一月了，便是在日本也未曾寄过一次。说是对不起呢，我又不愿。我平时写作喜在人静的时候，船上却处处是公共的地方，舱面栏边人人可以来到，海景极好，心胸却难得清平。我只能在晨间绝早，船面无人时随意写几个字，堆积至今总不能整理，也不愿草草整理，便迟延到了今日。我是尊重小朋友的，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谅我。许多话不知从哪里说起，而一声声打击湖岸的微波，一层层的陌上杂砾的湖石，直到我碧溪的沾边来，似乎要求我将它介绍给我的小朋友。小朋友，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绍它。它现在横在我的眼前，湖上的明月和落日，湖上的浓阴和微雨，我都见过了，真是仪态万千。小朋友，我的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，便只有他，海的女儿，能慰安我了。Lake Weben，谐音会意，我便唤他做卫兵。每日黄昏的游泛，舟轻如雨，水柔如不胜桨。岸上四围的树叶，绿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一丛一丛的倒影到水中来，覆盖了半湖秋水。夕阳下极其艳冶，极其柔媚。江落的金光到了树梢，散在湖面。我在湖上光雾中低低地嘱咐他，带我的爱和慰安一同和他到远东去。小朋友，海上半月，湖上也过半月了。若问我爱哪一个更甚，这却难说。海好像我的母亲，湖是我的朋友。我和海亲近在童年，和湖亲近是现在。海是深阔无际，不着一字，他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，我对他的爱是归心低首的。湖是红叶绿枝，有许多衬托，他的爱是温和妩媚的， 我对他的爱是清淡相照的。这也许太抽象，然而我没有别的话来形容了。小朋友，两月之别，你们自己写了多少？母亲怀中的乐趣，可以说来让我听听吗？这便算是沿途书信的小序，此后仍将那写好的信按序记上。日月和地方都因其旧。若游的我，如何自太平洋东岸的上海绕到大西洋东岸的波士顿来？这些信中说得很清楚，请在那里看吧。不知这几百个字何时方达到你们那里？世界真是太大了。